唱不停，只为痴睡的心旁望听。每夜唱不停，让那空虚感觉无法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傻起来边走边唱，困起来你躺在芙蓉枕上，世界不在你依然擦着台，走了依然会回来，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。你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里，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，但是一眯眼一样美，一样期待，却等不到后来，只等你从头再来。

茫茫。